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讲这个舍己用车。什么叫做舍己用车啊？己就是上面所说的，若依一概，即济难，从舍出之。己也好，难也好，一概也好，那个呢，都是讲的一大乘理。就是佛本心想用这个自己所证得的法门来利益众生，先用劝门，这个众善奉行，成就实力四无所谓。不得，你亦不得。然后用戒门，叫诸讷莫作，也你亦不得。什么叫你亦不得啊？你亦不得就是不成机，不成机啊。众生就是当时呢，都是小乘根基。你给他说大乘法，他不能接受。这《法华经》讲的这个譬喻品，也难讲。是的，这个经啊，要是直接念这个经呢，不做解释，蛮别扭的。一做解释，他这个凡是种种譬喻，都不是用人间的这个什么洋车、路车啊。来解释的，它都是譬法的。众生有种种根基，佛就用种种法来斗机，斗呢，就是巧斗，开钥匙一样，开这个门，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不说法也是这个样子。至于说这个《法华经》讲这个三乘人，料说呢就是这个二乘声闻缘觉，那个牛车就是指于这个菩萨，小乘教的菩萨。佛这个教法要是总分呢，有大乘有小乘，小乘是大乘的根本，你不能看清了这个小乘就像我们这个受戒一样，比丘戒那是小乘戒。梵网经呢，那个十众四十八清界呢，那是大乘界。所以你们看到律宗呢就讲两乘，这个两乘呢就是大乘与小乘。明天后天不是要诵戒吗？那个诵戒前边，一个是开经界，一个是开律界， 三句境界什么的，那是开律界，送那个比丘戒的用那个开律戒，啊，送梵网经呢，那是用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境界，梵网经是经哎，懂不懂啊？那梵网经啊，所以那个要学习，开经开律。你看那个，我们这个受的这个四分律比丘戒，那叫经吗？那叫律，不叫经的，懂不懂啊？梵网经它叫经，啊，那么这个梵网经也是律啊，大乘的律，大乘律，持法华经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这个三乘人、二乘人、声闻缘觉。我们中国都是大乘根基，很少，我也没有看见过哪一个修声闻法的，哪一个修缘觉的，有几个人修声闻法的？这不就是声闻吗？那不是缘觉吗？但是众生，但是这个众生啊，有种种性，种种欲，种种意想分别，你不能够等视奇观，你以为这个奇怪不奇怪？就是在我们这个大陆上，还有三语系，有藏语系，有汉语系。有巴黎语系，我们没有研究过这个巴黎语系。巴黎语系就是都是小乘教，那你跟他说大乘法，他就不能接受啊，他以为这个，那个小乘教就是佛法，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像舍利弗。目犍连那个诸大弟子，他们之所以称为二乘声闻缘觉，声闻就是闻佛的四谛音声，用于修道的。缘觉呢，就是闻这个十二因缘，以这个十二因缘法而修道的。所以他们证的果呢？就是有声闻，有缘觉。我们现在哪一个一世纪修行都没有一个啊？参禅的人参念佛是谁？念佛的人念阿弥陀佛，都没有修这个小乘法的。但是这个法虽然是讲一个四谛，讲一个十二因缘。法无定法，在小乘看，那就是小乘的四谛；在大乘看，就是大乘的四谛。这此中呢，释迦牟尼佛这个像这个舍己用车，适合小乘人、二乘、小乘。没有开的时候。它就称为小乘，开了以后，都进入大乘，开了以后也并没有另外一个大乘，就指他那个本修因，就是大乘，不但是他的本修因，修四谛也好，修十二因缘也好，开权那就是权，显实那就是第一义谛。为什么呢？不但是二乘人修四谛十二因缘，开智以后皆入一实相，当合掌小低头。都称佛道这是《法华经》开权显实的这个真实的意义。 但是我们讲啊，讲这个《法华经》，你说现在的人哪有个二乘啊？我们这个都是大乘根基。但是在佛在世的时候，啊，佛出世在3000年之前，而这个佛的法是普被的。在那个时候他有这种根基，佛就给他说这种法啊，一直开权显实。所以此处呢，像这个舍己用车，上面是复制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要注。这个上来呢，昨天已经讲过了，今天讲这个，这个而告之言，我昨天恐怕也讲到了啊。汝当所可完好，稀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有悔。啊，这段文字。就是个赞叹三车，稀有难得。要叫众生在五住乐世，莫在生老病死苦的三苦八苦之中，能够得到这个三车，出离三界，了这个分段生死，这个三车就是稀有的，啊。汝当所可完好，稀有难得。这上头呢，如来从菩提树入路也远，为五比丘三转法轮，这就是世转、劝转、正转。汝等以下，这是这个三车稀有难得。这叫做劝转。如此种种洋车路车呢，这叫做世转。到下满就是如虽如所欲，皆当于汝，这叫做正转，就是三转法轮。下边。而是诸子闻父所说真玩之物，是其缘故，行各勇锐，互相推排，进贡吃走，正处火热。这是第四段。世子所愿，众生莫再苦，受苦不尽，要求处理，用什么办法呢？予以三车，而且过去，这个。三乘人先行各有所好，也是过去生中久修的，虽然曾经在过去生中修习过大乘法，这个大乘法，这个大乘善根不浓厚，说大乘绕就是不强，心目涅槃，求这个不生不死的这个法，就是涅槃法，这个心强，急急要出生死，不但是在佛在世的时候，那个二乘人有如此的迫切 要求的感，那么就是现在的所有学佛的人修大乘，同样有这个迫切感，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所在。说是我这个学小乘人，就是想离生死、出三界；那么学大乘的人就不想离生死、出三界啊，一样。但是呢，学大乘、学小乘的所不同的，他目标小乘人的目标短浅，他我就了了生死就罢了。那大乘人呢，他也了生死。大乘人不但是自己要了生死，而且要度一切众生都要了生死，这目标不一样。如来称叹这个三车西游，这个诸子啊，诸子就是这二十三十听到这个话呢，心里想，哎，正合自己的需要啊，视其愿故，视其愿，听到佛说法，说这个三重法，视其愿，这叫做教与这个机相称，这个鸡叫相称，从这个叫来讲，这个叫叫就是言叫啊，那么鸡呢，它闻到这个叫以后，视其本愿，这叫做闻会，它此处讲这个。用这个三十七道品，解释这个小乘人修次第法，永锐，什么叫永锐啊？勇猛精进呢、勇猛精进这个气势是锐不可当。这个勇锐，比如小乘修，这个修道，到了四正勤，啊，这譬喻勇锐，互相推排，推四阵地，排腹剑鹤，互相推排。这就是牵涉到这个小乘人修这个四谛观，有三十二行，破见思二合，出分段生死，这个四谛，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园跟五比丘说这个说四谛法呀。这个四谛就是苦谛、寂谛、灭谛、道谛，苦寂灭道这个四谛。苦是世间果，寂呢是世间因，灭是除世果，道是除世之因。就这个四谛。三转法轮于大天。就是说这个四谛法，那么四谛法这么说，怎么修呢？小乘有个修法啊，这是我们过去从来也没修过，哪个修四谛观的？每一谛有四行，这个观呢，这个欲界有欲界的。苦寂灭道，上边 舍界到无舍界呢，并称一界，它也有苦集灭道，这个死地。观这个苦地，怎么这么苦地啊？苦、空、无常、无我，就是苦地四行观。观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寂地，这个寂就是烦恼，这个苦之果是以烦恼为因来感受的。什么叫做寂地呢？寂着寂因缘生，我们这个世间法呀，世间法就是生死法呀，因缘所生法，都是因缘所生的。说因缘所生法，依之起合造业，这不是感生死吗？说这观这个寂地呢，就观这个四性寂因缘生。灭地是处世果，灭尽妙理。尽就是见烦恼、思烦恼都断尽了。那么此理呢？这个小乘所证理呀，也微妙，也不可思议，灭尽妙离，离呢，就是离生死了，道谛是道正行即四行，他次第做观。观欲界四谛，用这个16观做观；观这个舍无舍界苦集灭道四谛呢，也用这个16行做观，这不称为32行啊。这个小乘里像有个简缘简行啊，修观成功，进入4家行位，到这个暖顶忍是第一。过世第一就进入见道位，16行，一刹那就进入见道，这个叫做呢，互相推排，这个回转做观，这叫做互相推排。不然的话，单凭经文中这么几段就这段几这么几个字儿，你说是哦，这个如来的诸子听到佛说这个要有这个羊车、鹿车、牛车、真念、真完植物，进贡持走。互相推牌，总是形容的意思呢，就是小孩子，哎，你说门外有这3车好玩了，那么赶快去，赶快就小孩的叽里哇啦的，就是一点你推我，我躺你就外头跑了，就是这个意思嘛，也不过这么个意思那修道的人呢，他就是也就是这么个意思，迟早那个。16心见到一刹那，非常快，见到就快啊！那也就像我们这个参禅的人开悟一样你这个参禅开悟，也是啊，一下子一天到晚，不是哪个练的，到底是哪个练的？那也是进贡推牌迟早。你看看，参禅可以3年、10年、8载，那个开悟，一刹那之间就开悟了，叫迟早。迟早就到了见到位，16心，即速见，见理就是一刹那的，不会的，就我们开电灯一样，一开就亮了， 这个譬喻，这个譬喻呢，譬如上文当中，便有涅槃音。这个释迦牟尼佛上文当中，唯物比丘说此句法啊，说此句法呀，那个佛宝、法宝、僧宝都有了，便有涅槃音。见到是正出国以后的事儿。虽然是见到出国分证涅槃，那也叫个涅槃啊。见到，为什么说是这个出国叫个分证涅槃呢？那么二国还要证呢，三国还要证呢，四国还要证呢，那么他就证涅槃就有浅深的，就分证涅槃。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大乘法，说初住。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也是分证啊。真出活着，这个真出呢，就是到什么了呢？见到以后，就入了思维道，这个思维道就是真出三界，真出三界，尽破思壑，断这个三界以内的思壑，成为阿罗汉无学果，出三界的活着，这个以譬喻上边呢，上文的偈中说的，即以阿罗汉法僧差别名。这个观心母就不解释啊。第三，等次大车，等次大车，这个世事长者，建筑子等，安隐得出，皆于四趣道中，陆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这个这边的呢，这个等次大车批有四段。第一，复见诸子免难欢喜；第二，诸子所车；第三是等次大车。第四，诸子得车欢喜。前文偈中是先讲激发，而后佛欢喜。今此文呢，是先佛欢喜，后所车。文虽有先后，这个道理呢，没有先后的。这叫第一。复见诸子免难欢喜，世事长者，那么长者云以三车，诸子誓愿，都跑出来了，依小乘法而修道，都出入三界，安隐得出，出来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啊？陆地而坐，这个四渠道就是辟这个四地官，四地官管成了，这个四地呢，不是那个三地啊，就是苦地灭道这个四地，这地官。陆地而坐，出了三界，断了见思壑，坐呢？他出了三界，就住果不浅，他就住在那地方了。二乘人呐、再不肯前进了，这叫个住，住就是坐，坐在那就不动了。无复障碍，子果复尽，就是见思烦恼都断尽了，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了。在这个地方呢。生安隐想进入化城， 想休息。生男人想说一说七心泰然。七心泰然，这个二乘称为诸子，诸子出落三界，免三界生死之难，那我父亲看着也欢喜呢，这个就是福泽欢喜。第二，诸子所车毗。十诸子等各擘复言复现所许顽皓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是似语。诸子所车，所就是讨要你先答应我给我的，现在你不是说门外有车吗？我现在出来了。出来了，你就既答应我了，你就给我，这叫个所车。是诸子等各擘复言复现所许顽皓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是似语。三车，这譬喻三乘的果位，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叫个三车。唯求三乘果，所以出了三界。既然出了三界了，这个三乘果究竟有没有呢？实无三乘果证可得。为什么讲个没有实无三乘果证可得呢？因为它是个权。是个方便的，凡是正果，这就是不动的，果嘛，果实啊，果实，因为你这个果，那叫什么果呢？没有道家能成什么果吗？这个三乘呢，没有的，这个福的方便。善巧诱度于一切，就像那个小孩子哭啊，哭嘛就要哄他，不哭嘛，黄叶指儿啼，就这么，实无三乘果证可得。但是呢，我们理解这个经文呢，不能够片面理解。实无三乘果证可得，那么他这个三乘人怎么出三界的？他不证这个三乘果，怎么能出三界呢？出三界尽管出了三界，那个呢，他不是你道家的话。如果说是真正没有三乘可得，那我们这个十法界就不具备。十法界有个声闻界，有个缘觉界。有个菩萨戒，读不懂啊？从这个大乘来看，福的目的，你们都是我的儿子啊，我这个财富无量，你就得那么一点儿，这个事情，不对啊，所以都要给你们等次大车，那才是真正的果实。这个三乘人出了三界以后，是被这个三乘诱引出了三界的，这出了三界呢，他就真正想要这个车，但是三乘人现在呢是到了法华会上了啊，这是引过去的因缘，述说过去的因缘，三乘人。经过方等的弹劾，般若会上的淘汰，到了今法华会上，法华会上 既然讲开卷显实，那就是明明白白告诉你们了，那个都是方便呐，啊，所以才开始的时候在经前，二乘人听到这个方便方便，他就开始就惊疑了，啊，他如来说一切做到，我们都证着涅槃了，没有错嘛，怎么都错了？啊，他在这个时候呢，心里像就有疑，有疑这个疑这个疑情呢，就是所车的一个因，啊。今今张眼方便非实，所以因勤三请啊。你看这个法会中，舍利弗，因勤三请，到后头来是用是四请三止，那个三请什么东西呢？三请就是锁车他这个锁车，锁就是要。要呢是要的那个小车、洋车、路车、牛车，给呢是给这个大白牛车，啊，车名字一样，事实上不一样的。应该晓得，在方等的时候，履被呵斥，不知所云，啊，这二乘人到了方等会上。老被弹劾，他心里想就老是犯嘀咕。我们这些人，就老被人家呵斥，说你们这个人骄阳败种啊，陆地不生长，什么道理？我们这不是蛮好的吗？出了三界，了了生死了，还被骂。那个被骂，他心里想不知所云。什么叫个不知所云呢？不晓得自己挣这个小成果究竟还是有什么问题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这挣小成果没错吗？挣小成果也是依佛的教法而挣得的，啊！佛说一切陀依，我当一直修行，都挣着涅槃了。怎么现在到了方等会上要被骂呢？啊，他这个呢就是不知所云。不知所云，这个呐喊的意思呢，就是锁车，呐喊的意思锁车。等到了般若会上，转教辅才叫这个二乘人给菩萨说大乘法，哎，他心里想更加的不如了，他们这个大乘菩萨，都领财。都得到受记，都能够成佛，但我们不遇此事。但自谓之得与不得，便有情所啊。上来方等会上呢，那叫个机所；到了般若会上，这个所车呢，这个情舍情啊。情什么情了？就是动心了。到了法华会上，这叫个什么所车呢？口所，认真就开口要了。你不是先给我们的吗？复先说句完好之句。洋车、路车、牛车、愿是尊的，现在到了时候了，我们也出了三界了，赶快给我们。底下呢，等次大车，等次大车辟，辟上文，证明显实，开权显实啊，证明显实，等次大车就是显实，云雨三车，那就是。开之权，政治设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呢，等次诸子大车又分三段，一个是标章，二是车，三是心等。先这一标章，而是 舍利弗，尔时长者，各次诸子等以大车。这是标章，就是开这一章，标明这一章啊。各次诸子者，就是以子等故。那心必等也，啊，都是自己的儿子啦，哪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偏心，要是有偏心的话，那我给你个大车，我给他就给他个小车，啊，既然都是，啊，都是佛的佛子，啊，所以这各四诸子等以大车，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这叫个佛子嘛。既然皆有佛性，佛性是同的，啊，人人都一样，等是佛子，所以佛没有偏心，等以大彻者呢，以法等故，啊，无非佛法，辟一切法皆摩诃眼。说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就要注意了啊！这各四诸子等于大车怎么四？这个大车怎么给的？并不是离开那个三车以外，另外有一个大车给你，你不懂啊？啊，说这个佛法呢就要学习啊，不是说你这个三车原来是答应的，我答应给你这个三车，羊车、猪车、牛车。现在出了三界了，就应该给这个三车给他，啊，那么他不给这个三车，因为三车本来没有的，三车是释迦牟尼佛骗他出来的，没有这个东西，我自愿你只要想办法把你骗出来就可以了，出来以后没有三车啊，三车既然是全，怎么样子显这个实呢？并没有另外有一个大白牛车给你，这个话要注意啊啊！那么既然没有大白牛车给我，这个实怎么给我的？开成显实吗？辟一切法皆摩诃眼。如果你们这个有这个注解的，你们就可以看到啊。一切法皆摩诃眼呐，啊，一切法，这就跟上次有人问的，说一切法，取此什么东西是取不过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切法指任何法，都是摩诃眼，都是大乘，啊，既然一切法都是大乘，那么你这个二乘人所修的四谛。漏度、十二因缘、菩萨的六度，那不是大乘是什么呢？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嘛？开真显示就这么开的，啊，所以说呢，辟一切法皆摩诃眼，淡点所系，淡者是单单也，啊。就点，什么叫点呢？就是你原来所修习的，啊，你原来修什么呢？修习四谛，修十二因缘，修六度，这个三乘人，啊，但点所系是无非妙乘啊，就这么开的，啊，三乘人修四谛、六度、十二因缘。开着以后，这个呢，他所修的这个法呢，就是妙乘，就是一乘，啊，就是摩诃眼，何况是三乘人呢？他还修呢，还修了那么多生，那么多的劫数来呢，啊，闻此法华经，乃至于一界，都成佛道，当合掌小低头，登成佛道，啊。 都正府到那里当合掌就是摩诃衍，当合掌就是一乘，懂不懂啊？这是《法华经》开卷显示的本意。所以说是淡点所系无非妙成，只有性同次义这等。性就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等次诸子等以大成。那个开就是开众生本具的佛性，各随本系。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四等，就是慈悲喜舍，乃至于舍心，就是我们这个五音啊，逆顺依正，种种修行，种种正理，种种因，种种果。若自若他，若邪若鹤，若大若小，若浮若会，无量诸法，各于就系开示真实，是开什么开的啊？从这一周开的，那么就系不同，故言各似。皆摩诃衍，一摄一切，遍聚遍入，故言大车。说底下呢，将要解释什么叫个大车，怎么叫做等四诸子那么才能够和这个开权显实。机车高广，你看这个大车啊，什么样子？众宝装效，周匝难寻，四面悬铃，又与其上张设线盖，亦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生宝生娇落，垂柱花缨，重复婉言，难治丹枕，驾以白牛，蝮蛇冲介，星体殊好，有大金力。行步平正，奇迹如风，又多仆从，而是谓之。你看这个大车先许三车，诸子出三界以外，不见三车。所以跟这个跟父亲就要，你该答应的，我就要。那个父亲给你各司诸子等一大车，而不是三车。人人皆得，因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得这个大车，我们也得呀，如果没有听过《法华经》，说是我们也得到；听过《法华经》以后，你再说没得到，你这个事就不好了车是个假名字，不对啊？一切法的名字都是假的。这个车呢也不例外，连佛那个名字，这个佛也是个假的， 这叫做众生假名，十法界这个名字，什么东西所有的名字，这个名都是假的，你们记住这一点，众生假名，无因施法，舍受想行识，就是一个舍一个心，这个舍心呢，就是十法界的众生都有舍都有心，你就是一个蚂蚁，它有个舍，舍就是它的蚂蚁的身体嘛，它也有知觉了，它也有佛性啊，这个舍心，无这个众生假名，无因十法是真实有的，十法。我们众生有五音，佛也有五音呐、佛那个五音是真实五音，又叫做究竟五音，究竟五音。但我们这个众生的五音呢，因为它为五音呐、又称为五问呐、称为五音就是概括真性的。一切众生的名字都是假的，这个杯子是假的，这个是假，桌子这都是假的，这名字都是假的，就是人的名字也是假的。那么此中呢，佛等次诸子等一大车，这个大车也是个假名字。如果说世诸世间法没有这个假名字，这个法就不能行。佛说了三百余会的法，说法四十九年呢，那个都是假名字，什么叫假名字？标月值吗？都是标月值，假名车有高广相，这个车，既然有个车，它就有个相，就像我们这个讲这个，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既然如是，不就如是相啊？这个车不就有名字吗？就是名啊，这个车就有它的相。那么车既然有个相，高有多高，宽有多宽，它总有个相，有个体。这个车譬如什么东西呢？一开始这个《法华经》就讲啊，夫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因缘呢？就是为令众生开示悟入福智之见故，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都是从一上来下来都是做这工作开始误入福智之间，这个大车就是佛的之见，人人都开这个福智之见，人人给一个大车，这等次大车，这还不好吗？喜出望外呀、如来的之见。深远如来之见深不深呐、远不远呐、浑州法界边际，数彻三地圆底这个如来的之见，浑遍十方界，数穷三际时，十方就是说十方三世，如来的知见无所不知，是无所不见，一切种智知与复眼见，这个就是大车的这个体相，这个如大长者赐予诸子之大车，就赐给这个大车，车体有了，比方说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法身嘛， 人人有个法身，人人有个法身，跟佛的法身就不一样。我们这个法身呢，众生所救的这个法身，是素法身，没有庄严的。佛所证的这个法身呢，那是福德智慧圆满庄严的。那么这个大车，是大士大富长者，具备的赐予诸子的，就是个大包子，那不大大便扭车，汽车高广，高就是竖穷三际，广呢就是浑遍十方，众宝庄孝，底下呢讲这个大车的众宝庄严，众宝庄孝庄严孝事，那是佛从无量劫来修六度万恨福慧圆满之所修饰的这么一个大车。周匝难寻，福功德不可量。你看成了佛以后，福的功德周匝难寻，譬如陀罗尼，比如我们不是一般说是三陀罗尼，福成了佛以后无量陀罗尼，能持万善，能者众乐，譬如这个大车，就我们乘这个车就是我们乘个面包车，它也不能是敞篷的，它还有一个，它总有个车厢嘛，不然的话那个下雨阴天怎么办呢？何况这个福的这个高广大车，周匝难寻，难寻呢就是譬如这个福的因这种所修的这个无量陀罗尼，譬如难寻，陀罗尼能够持善遮乐，四面宣铃，这个车的四面呢还有铃子，那个都是譬喻真的有这么个车四面宣铃，就是譬如佛的说法事无奈变，口无奈变，意无奈变，要说无奈变，什么有事无奈变说法就等于那个铃子你像我们这个我们讲经的终生穿三间界内，它不是靠铃子吗？那个铃子就能够传法音的。四面宣铃，辟四无奈变，下化众生。掌摄现盖，铃子呢在四面，这个现盖，这上边的顶盖，这个上边的顶盖辟什么呢？辟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大慈大悲大喜舍大舍，讲这个不思议的烦恨，佛在因地当中修种种行，所谓圣行、天行，地圣行、天行、凡行、病行、婴儿行，这个不思议的五行，这都是属于四无量心。福的功德当中，慈悲是最高的，慈悲最高，普覆一切，福的慈悲普覆九法界，把九界之苦与九界之乐，那就慈悲。 下面呢，一真气杂宝而言是之，真气杂宝，譬喻真实的万善，上面讲这个慈悲，所以大经中说啊，慈。要是具足实力，是无所谓，那就是如来慈。这个慈啊，人人都有，就是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一点慈悯心怜悯人家，这也是这个慈。那你这个慈呢，这匍匐的面积概念是很小的佛的那个大慈它那个力量就大了。为什么呢？它本身有那么大个力量，佛有实力吗？那就是如来慈，宝绳交络，这个宝绳那个车那现在这个车呢，我们现在都是乘汽车了，什么豪华的过去那个乘车都是那个马拉的什么那个车的，那个有钱的那个车子也是，蛮讲究的，种种装饰，宝绳交络，譬如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用于坚固大慈悲心，什么四弘誓愿呢？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消，福道无上誓愿成。不但是发愿，单发愿还不够，还要用这个誓来要戒。我既然发这个愿了，如果我要不达到这个愿，我怎么样怎么样？这叫个誓。所以一般发愿还要发誓。下边呢，垂珠华缨，那个宝车那个宝车都是，那个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因地当中所修的万善功德的宝，而不是什么的因财宝之宝。垂珠华缨花缨就是那个璎珞嘛璎珞，辟什么东西呢？辟四摄神通，摄，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来摄度众生神通等跃动众生，人家看到这花影，看到生欢喜服务在因地当中以说法教化，以神通，感动，都令众生看到生欢喜，这叫做入垂珠化缨，那么用这个垂珠化缨呢，又譬喻七角妙曼华曼，重复婉言。这个重复完也，譬什么呢？譬喻观练熏修。这观练熏修是出世间的四种大禅定，观禅、自禅观练熏修，观练熏修，观禅观禅包括哪些呢？包括这个九想。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观诸法，观这个诸法相，这就观禅。练熏修就是一步一步的深入。练禅，包括四禅四空这个包括九次的定，这就属于练禅。九次的定是我们三界之内最高的禅定，熏禅， 狮子奋性三昧，修禅是超越三昧，就是观念熏修啊。譬如这个观念熏修，一切诸禅重大柔软，这重复完也，难至单枕。这个单枕，我们这个坐车子啦，不但是坐车子啦，那个你们那个车子现在都能还能睡，有好少少睡的，你要睡的有个枕头吧，这个枕头不行啊。说这个车子里头呢，它叫难至单枕，这个枕就是枕的头枕的啊，睡觉不是头这个枕头吗？这个枕呢有内有外，内枕就是车子里向坐的人要休息的时候呢可以使用这个枕，那么同时我这个车子运行的时间，那车子要停啊，不是也要个枕吗？这个枕呢可能现在的人呢也看不到这个车子这个枕的，过去那个车子就是马拉的车子啊，特别是马拉的骡子拉的这个车子我们都坐过的，车子要停下来了啊，车子停下来了，它有一个自动的啊，把它拉下来，就把个车子又停下来了，就像那踢那个脚踏摩托车一样，要停下来它不是有个东西撑下来吗？你们骑这个摩托车我就下来要停在这个地方，它不能倒下来啊，它不是有个东西一撑吗？那个叫个枕。过去我们那个的北方，他们那个马拉的车子，那车子蛮讲究的，有的那个车都是一个骡子拉，一个马拉呀，七八个马拉那个车，一大的一超大六，还蛮讲究的。那么车子要停下来了，这个车子我老悬在这段，它有个支撑的东西，那个枕，停车的。这个枕呢叫做外枕，车外枕，一名为枕。虽说到处须此之昂，对不对啊？这个辟什么东西呢？有个辟呢，辟既动而静，既静而动。什么叫个既静而动，既动而静呢？车子走的时候，这个支撑这个东西呢，它是静的，它是不动的，车子要停下来的，车子定了，它这个东西要动，要把它撑起来，这是讲这个车外枕。车内的枕是供给休息的，休息身手，什么东西休息身手啊？就一心三昧，系一切行身智手也，一心三昧，修习一切行身智手，这叫做车内枕，这叫做难至单枕。这个人上来呢讲这个车的形象，高广大车，虽然这个车重薄装孝，你看看周大玄林，周大玄林啊，有这个种种那么这个车不是现在的汽车呀，它不要马拉的，它这个车子呢驾一白牛，底下介绍这个白牛，大白牛车，这个都是辟法的。白牛譬喻无漏般若，能导剃圆度等一切万恨到萨婆若，无漏般若。什么叫无漏般若啊？无漏般若就是智慧。我们常说的五度如盲，般若如导， 只有智慧道彼岸，无度如果没有智慧是不能够道彼岸的，啊，所以这个白牛呢，就譬喻这个般若无漏的般若，能够引导四谛、六度、十二因缘等一切万恨，那到沙婆若海，到一切之地，这个讲这个。讲这个白牛，这个白牛白的啊，白的话就是无漏，白舌是它的本舌啊，即与本净无漏相应，体具万德福舍冲见，福舍冲见呢？这个大白牛这个体啊，具足万德啊，烦恼不染如舍界，这叫做福舍冲见啊。形体殊好有四念处为白牛，四正勤二事善满如福舍冲见，二事乐界如舍界。四如意座，成行者心啊，形体殊好。这个底下呢，把这个大白牛譬喻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就像一个大牛，大白牛啊，大白牛它不是大拉车的吗？把这个车拉到什么地方去呢？啊，一直拉到成佛。我这个地方给大家，明天再讲，这个读了。这个，我把这个底下给你们稍微我能顺一顺啊。形体殊好，啊。有大精力，这个精力呢，就是五根五力啊，行不平正，辟定慧均等，又辟七角支，其迹如风，辟八正道啊，速即到娑婆若，就是三十七道品运行人进入娑婆若海，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座、五根五力、七角支、八正道。那么这个三十一道品也分大小乘，啊，也分大，也分四乘。所以这个菩提道有次第也分大小乘。那今天就讲到这地方，啊，讲多讲不动了，好吧？你讲完了，明天再讲。